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世界是二维的，三维的，四维的，还是更多维的？穿越时空，穿越平行的音乐世界，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 耳边的音乐把我们一下子就带到了芭蕾的世界，永恒的魅力。今天穿越午后会穿越怎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有两种艺术的痛苦的处理方式，悲剧和伤感的艺术表达，还有克服或忍耐痛苦来表达艺术，而芭蕾就是这两者的结合。当剧情走向悲剧的时候，音乐和舞蹈都是在表现痛苦和悲伤， 即使芭蕾舞者的双脚早已经伤痕累累，但当他们站在舞台上那一刻的时候，翩翩起舞的他们只将美的一面呈现出来，而藏起了伤痛。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芭蕾舞剧当中的伤痛。其实芭蕾舞的伤痛也是一种美，你说对吗？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就让我们从天鹅湖最著名的场景音乐开始吧。 用艺术来表达痛苦，从古典的审美来看，那是悲剧的美。放下伤痛来表达艺术，那是对所有舞者对美的追求和坚持。在芭蕾舞剧当中，天鹅湖真的是有不少表达悲剧的艺术成分，比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么多的段落。那下面呢，转换一下心情，在舞剧当中也有很多段舞曲音乐。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和你一起来穿越的是芭蕾舞当中的伤痛。可是这种伤痛真的在音乐里也是一种美。普罗科菲耶夫，他是第一个将人类情感带入芭蕾舞台的作曲家。罗密欧与朱丽叶芭蕾舞剧音乐大胆清晰的人物特征，使每一个舞步都具有非凡的戏剧性。那现在我们的时间就留给罗密欧与朱丽叶最著名的阳台场景。

您围坐在一起涮起火锅，感受老北京的饮食文化。进入到红叶观赏期以来，香山公园迎来了大量赏红叶观秋景的游客。10月12号到26号15天的时间里，共接待市民游客5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香山公园特别提醒市民游客，本周末还将是游览高峰，请游客尽量错峰出行，并且提前预约购买门票。记者昨天从石景山区了解到，经过半年的文物修缮，慈善寺院内修缮工程已经如期完工，将于后天重新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慈善寺文物本体得到了保护，改善了游览环境，门票价格也将维持成人票8元不变。慈善寺始建于明万历15年，坐落在石景山区西部，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是一座集佛道民间诸神为一体的寺院，共有房舍100多间，殿堂25座，是北京市著名的三山五顶之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世界是二维的，三维的，四维的，还是更多维的？穿越时空，穿越平行的音乐世界，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 说到芭蕾，你会想起什么？或许你会想到小时候怀揣过的芭蕾舞梦，看见舞台上的人穿着那蓬起的这样的舞裙跳来跳去，美丽的运鞋，又或许你会想起芭蕾的名句，像天鹅湖，像胡桃夹子。当然，我想你也不会忘了那部电影《黑天鹅》当中的女主角，她出色地演出了芭蕾舞者那种完美主义和歇斯底里。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走进芭蕾，走进芭蕾舞剧。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我们今天穿越的就是芭蕾舞当中的伤痛。当然了，为你选择的音乐也都是在芭蕾舞剧当中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曲子。上半时段分别聆听了天鹅湖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下半时段我们从吉塞尔开始。 经看过一幅画，那这幅画呢都是画了几位芭蕾舞者，仔细看他的芭蕾舞者都是没有嘴巴的。舞者不需要用言语来沟通吗？因为他们的共同语言其实就是芭蕾，用他们纤长的这样的肢体还有直挺挺的背脊，一字一句根本全都在动作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芭蕾舞当中的音乐，当然了，这些音乐让我们想到了非常艰辛的芭蕾舞者。刚才所听到的是来自于吉塞尔当中的音乐，而吉塞尔呢也是有着芭蕾之冠的美誉。这部舞剧第一次让芭蕾的女主角同时面临表演技能和舞蹈技能两个方面的严峻的挑战。舞剧既富传奇性又有世俗性，而且同样是一部爱情的悲剧。继续来聆听吧，下面这一段是来自于参孙与达利拉，在其中的宴饮场景有一段非常美妙的舞。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芭蕾舞演员他们的苦痛所在吧。那其实呢，在我们看来，他们在舞剧当中的一些表演呢，很多时候都是他们用肢体来表达，或者说是每一个肢体都有着特别的意义，而音乐呢是为他们所配合。现在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比才的《阿莱城姑娘》当中的选曲，那永恒的魅力最后一段要和你分享的就是《阿莱城姑娘》了。